李荣浩作曲和后期制作，陈坤演唱的 Power to Go。 这首歌曲的中文名字呢就叫做行走的力量，当然这首歌也是陈坤在2011年发起的公益活动行走的力量的主题曲。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曲，今天我们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 Power to Go。其实行走的力量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的，不知不觉之间呢会治愈很多很多的事情。今天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城市呢依然是斯里兰卡，来到的是斯里兰卡的第三大城市加勒古城。加勒古城呢挺有意思的，它是一个比厦门鼓浪屿少了一些商业味儿，却又多一些人情味儿的文艺清新小城。简单的先说一下加勒吧，由于它的独特的地理位置呢，在远古时期加勒就被作为了重要的海港。16世纪的时候呢，葡萄牙人开始定居于此，到了17世纪荷兰人也占领过加勒，并且环绕着加勒半岛修建了城墙。而到了18世纪加勒半岛呢沦落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一直延续到了1948年到斯里兰卡独立才正式的脱离出去。如今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殖民统治时期留下来的老建筑被改造成了各具特色的店铺和商店，融合了欧洲和南亚的建筑风格，文化的撞击呢让这里显得是风情万种。在这里我们可以邂逅很多多彩的颜色，比如现在我们能看到绿色、黄色、粉色、白色，你能想象的各种色彩在加勒古城当中都可以遇到。虽然加勒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门的景点，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商业味道，但是即便如此，古堡的历史底蕴依旧是非常浓厚的，并且没有被商业的气息所掩盖。来到这里，看到满目不同的颜色，心情也开始变得放松，跳跃起来，整个人的状态就像这首歌名一样，太 nice。 我别闹，手有声太吵，狗狗在叫，碗盘在洗碗槽，舒服的烦恼老公不了，他先洗澡，奶瓶把香水瓶位置沾掉，累的沙发睡倒，头发毛躁，微波明手指甲，妈妈明明手甲 Oh no 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人的心情呢可能会变得有一点点的匮乏和单一，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旅行。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邂逅很多的美景，而在这个时候，自己的心情也会像这首歌曲所唱的一样，太 nice。在上一张专辑《罪恶感》发行将近三年之后呢，在去年2017年9月份的时候，阿令终于带来了自己的最新的一张专辑，阿令同名专辑重新回归了。刚才听到这首《太 nice》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而这张专辑阿令做起来真的是很不容易啊。首先呢，挑歌挑得非常的费力，另外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他也是大胆的挑战了自我，比如说唱到了 EDM 曲风，比如说这个唱腔也发生了跳跃性的转变。而这些我们听起来非常的简单，但是对于一个唱惯了自己的发声方法的一个歌手而言，这样的转变相当的困难。据说他在非常困难的时期呢，曾经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当中，然后重新面对着自己从小看到大的那个大海。面对着那片大海，他重新的高歌，重新的大喊，然后重新的歇斯底里，才终于的找到了自我，也是带来了自己的那张专辑。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的是嘉乐古城。说到嘉乐古城啊，它其实既是一座古堡，也是一座要塞。殖民者修建的这道长长的绕城的城墙，到今天依然是非常坚固的。如今这道城墙已经成为了当地人和游客漫步的很好的一个地方。围绕着古城海岸线而建的古城墙，坚固雄伟沧桑，但是也充满着风韵。此刻我们通过窗口可以看到，哎，前方有快乐游玩的一家三口，左上角有一个安静写作绘画的年轻女子，右上角有一对热恋当中互相欣赏的情侣。哎呦，再往前方看，随着动感节奏不自觉起舞的老头，还有迎面而来驻足招呼的陌生人。每天傍晚，这里呢会有成群的人结伴而来，当然也会有孤身而来前往的游客，感受着来自印度洋的风。他们会静静地坐在古城墙上，等待着去看一场日落。而雄厚的印度洋看似是波澜不惊的状态，但是却暗流涌动，内里的积蓄喷薄而出，冲击着岩石，冲击着古城墙，不时地卷起层层浪花，让你既想思考又想拍照，又非常的澎湃。很多时候我们会遗忘很多事情，来到这里，那些遗忘的都想起来了。 太可惜终于远去了，这夜安分了，心是凉的，我的孤独已经到站了，稍后了曲折，不再闹了，有那么多的忧伤围绕着，疲惫的双眼还凝望着，当人们失落寂寞簇拥着，这样的片刻只想唱歌，爱像风中的风筝，有翱翔的旅程，而被遗忘的是那些放开手的人，残忍或不残忍，也不许谁难以割舍，而被遗忘的是那些放开手的人，放开手的人。有那么多的忧伤围绕着，疲惫的双眼还凝望着，失落悠然美丽的时刻，整夜紧闭的双唇 我只想唱歌，爱像风中的风筝，又翱翔的旅程，而被遗忘的是那些放开手的人，残忍或不残忍。忘的是那些放开手的人，被遗忘的是放开手的人。它像风中的风筝，又翱翔旅程，而被遗忘的是握着放开手的人，不会残忍，也不会难以割舍，被遗忘的是握着放开手的人。被遗忘的是放开手的人，该遗忘的是你赞美过的单纯。 看着刚才所说的眼前的风景，听着这样的歌曲，会想到一些事情吧。被遗忘的这首歌是由杨宗纬和李宗盛作词，杨宗纬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曲，也是收录在杨宗纬2011年发行的专辑《原色》当中。在《原色》当中，唯一的一首杨宗纬参与到作曲的就是这样一首《被遗忘的》。杨宗纬说呢，创作灵感是来自于放风筝。当初写这首歌曲的时候，他想到父母把孩子养大，要放手让他们去飞，可是孩子飞了以后，常常都会忘记父母还待在原地，所以就有了这样的被遗忘的想法。说到爱情，他说爱情往往也是这个样子，人们常常在享受了飞翔的快乐之后，就忘记了身后那个还一直在守候着自己的那个人，于是他就把这样的感觉化作一首歌曲写和唱了出来。来到加勒古城，刚才我们去看到了非常随意的日常，但这样的日常状态会让我们想到很平静的那种生活的状态。接下来来到加勒古城，我们需要做的另外一件事情是和当地学生合影。 What? 为什么要和当地学生合影？有这样的疑问很正常。斯里兰卡的学校的制服呢，基本上都是白色的，男生呢会配着蓝短裤，女生就是白裙子，还有一点英伦风范的。英姿飒爽的少男少女们经常会成群结队的出现在街头，身穿校服的走在街道上，不得不说也是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线。当然，如果你想要拍照，上去询问一下他们，哎，能不能跟你们拍一张照片呢？告诉你们，他们不仅会爽快的同意，还会露出皓白的牙齿，灿烂的微笑，一起跟你好好的合一张影。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更加的随意，更加的跟随自己的心情，想走到哪儿走到哪儿，想怎样拍照就怎样拍照。当然，碰到一些合适的人一起拍照更加快乐吧。 天黑合上眼，感觉仰望墙面，每一座皇宫都有阴暗世界。你不是英雄，你也神话，我不过寂寞，爱上一二，忘了深海珊瑚比霓虹快乐。 合上眼，感觉阳光强烈，每一幅黄昏都有阴暗世界。你不是英雄，你也像个我不过情吗，爱上鱼儿，忘了深海珊瑚比你红，快乐将夜绽放，明天的毁灭是注定堕落的白雪，选择在你脸颊上溶解，渴望刹那温热的安慰，容许你的呼吸，我的呼吸在空气中纠结，只要一口甜蜜的滋味，可以忘了你是我是谁，像是月光将枯我是昙花一现，从夜绽放，明天的毁灭是注定堕落的白雪，选择在你脸颊上溶解，渴望刹那温热的安慰，也许你的呼吸，我的呼吸在空气中纠结。 有人说旅行就像是昙花一现的美好，也有人说这样昙花一现的美好可以让自己之后一段时间内保持着一种非常愉悦的状态。无论怎样，旅行它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昙花》来自于许美静的一首老歌，也是收录在她的专辑《静电》当中。这首歌曲呢，如今听来依然是非常的时尚，以及非常的有意思的编曲和演唱。来到了加勒古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放眼望去的一些古老的建筑，配合着现在的人的他们那种单纯美好的微笑。各位看前方，有一群美好的人在闪闪的发光。 Pretty people shining. Me and Sam in the car, talking about America, heading to the wishing well, we've reached our last resort. I turned to him, said man help me out, I fear I'm on an island in an ocean full of change, can't bring myself to dive into an ocean full of change. Am I losing touch? Am I losing touch now? He said, why, what a terrible time to be alive if you're prone to overthinking it. Why, what a terrible time to be alive if you're prone to second guessing it. Hey, pretty smiling people, we're alright together.Get in turns to dream about the lottery, what we might have done if we had entered and had won it. We're each convinced that nothing would have changed, but if this were the case, why is it a conversation anyway? Are we losing touch? Are we losing touch now? He said, why, what a terrible time to be aliveYou're prone to overthinking it. Why, what a terrible time to be alive if you're prone to second guessing it.

意境同行2018中澳当代艺术展将在798展出最后一周。意境同行表达了对不同文化背景下当代艺术价值观念的包容和延续。展览涵盖国画、油画、版画、丙烯、综合材料等类别，其风格和主题语言在文化交汇的大背景下呈现出一定的融合性和复杂性，希望为观众呈现出一种诗意的境界。向传统致敬，经典线描临摹研究展正在举办。作为独立存在的一种绘画形式，线描艺术在中国古代传统绘画中独树一帜。线描也称白描、白画，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主要造型手段，历朝历代的优秀画家都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令人惊叹的经典线描作品。作为全国性的绘画学术团体，北京工笔重彩画会将集中展示当代艺术家对古代经典线描艺术的临摹研究成果。本周六上午9:30，讲座《古代镶嵌文化与京西陵水举人文化村》将在首图 A 座举办。一座隐匿在青山绿水中的小小古村落，为何具有千年延绵不绝的独特文脉？怎样涌现出22位举人许许多多的儒商雅士？又是如何在千年之后依然散发着独特的淳朴味道？循着当年的足迹，北京永定河文化研究会首席专家谭杰将带您领悟那些延绵不绝的文脉渊源。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3，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出发。各位好，我是泽华。什么是流行？去哪玩流行？每个人对于流行的定义又是怎样的？听一听春春李宇春怎么说。 外面不热不冷，开始的作文，我要打开流行之门，存在感加一什么鬼的运动，蠢蠢不分踏踏，是玻璃自由平稳。我耳光的迷恋与的心外 C 位一带有一轮好事分拆，只是你和我已经约好几分，当滴滴当当滴滴当Baby, I'm the boss. Yeah, baby, I'm the boss. You can push it up. Whoa, baby, I'm the boss. 态度要虔诚，保持气沉，手机有指纹，画面跟着了这后跟，同步更新，不要随便思考提问，不分踏踏，这椅子怎么用神？恋爱谈个价钱，钻钻钻，连喜欢的爆款，染染染，世界末日前高举双手狂欢，点赞。 李宇春作词并演唱的《流行》，这首歌曲呢，也是他去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的名字。《流行》描写的是大家在数字时代对于碎片信息的过度消费。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当时李宇春真的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说服自己，因为这首歌词不是他一贯的写法，也不是他以前会欣赏的写法。因为这首歌曲当中，大家也可以听到涉及到很多的网络词语。李宇春说呢，这不是自己所欣赏的文学创作手法。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呢，春春写了七八版的歌词，有比较正向、严肃或者是沉重一点的写法，因为这些呢可能是流行这两个字所承载的内容。据说甚至到了录音的时候呢，也是丢给制作的人三个版本的词，春春当时也不知道该录哪一个，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版本。而这个版本的歌词呢，也是他写的第一个版本。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是斯里兰卡的加勒古城。来到加勒，你还有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漫无目的的闲逛，因为意外的惊喜的美丽总会在不经意间的转角处。比如说前方一个转角，我们可以看到古城当中的榕树。这棵榕树有什么特别的呢？我们只能用很大很老这四个字来形容。但是这棵树啊，还是大的会让人意外，就像小时候我们在语文课本当中鸟的天堂当中所看到的一样。榕树林有着数不清的压枝，枝上又生根，有许多根一直垂到地上，进了泥土里，一部分的树枝垂到水面。数不清的枝丫上面呢，栖息着各种各样的鸟类，其中以斯里兰卡的最受欢迎的鸟乌鸦居多，它们在乌鸦乌鸦的叫声一直盘旋不停。你可以放空，也可以选择呼吸。 总是很健忘的你，记不记得我？想要紧握你的手，想要约你一起走走，如果你确认回忆 wanna 陪你约个会，抓个背一起飞， 这种入迷到忘了呼吸、无法呼吸的状态，可能是你见到了自己喜欢的人那种触电的感觉，当然也有可能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境地，在这里你几乎美到让自己忘记呼吸。歌名就叫做《呼吸》，来自于 Jay Sean 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Jay Sean 这个人呢，或许你是因为他跟 Aline 合唱的那首歌曲《你点的歌救了我》而认识的。总之，他是一位非常有创作力的一位新生代歌手。在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呢，他也是带来了自己的专辑，叫做《街巷》。整张专辑当中呢，他全部都是参与到自己的作词、作曲和制作的过程当中，很有意思的一张。如果有时间的话，各位可以好好的听一听。刚才我们说了，来到家乐，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漫无目的的闲逛。古城当中呢，有着各色林立的店铺，而手工木雕是家乐这边的特色。各位看一下前方哈，此刻呢有一个展着各式奇怪古董的博物馆。中庭是一个大大的院落，正中间呢是一口古老的井。再往前方看，我们还能碰到一只很命很命抓汽车轮胎的黄色小猫，还有一幢像油画一样漂亮的房子。街边还有不少的咖啡馆，各位可以点上一杯 black tea， 静静地坐在那里翻一翻书，或者压根什么都不要做，只是发呆，也很惬意。在时光停滞的古城，让我们享受静下来每一刻的从容。这种难得的安静，又会让你想到什么样的事情呢？ 推开了一扇门，脚步还在旋转，没有谁拉着我，是自己拉下。要做个好情人，却又变得沉闷，委屈了小心眼，坏的成分，不懂的人，男人若发挥自大的愚蠢，哪有可能帮得住缘分别认真，哪里来的一世一生，若不是心软而作茧自缚，若不是相信爱自断活路，这座坟墓都是不肯认输的俘虏。 作茧自缚。 此刻我们在嘉乐古城走进了一间 bar， 小 bar 当中呢有一位女士在舞台上浅吟低唱着一些歌曲，关于你爱我我爱你你爱他他爱你等等等等，爱情太麻烦的一件事情。当然有一个爱人陪你一起旅行是很快乐的，你可以享受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独处的那份特别的浪漫和幸福。一个人又怎样呢？一个人也可以享受一个人的浪漫，不是吗？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可以来到草坪上和孩子们放风筝啊，听起来很无聊，并不，来到这样的一个草坪呢，我们可以听到海浪声。怎么样，可以听到海浪声的草坪是不是有了那么一丝丝的吸引力呢？这里呢也是很多当地居民家庭活动的挚爱场所。现在已经不是中午时分了，此刻想象一下，现在的北京也是午后接近傍晚，烈日已去，海风习习，在草坪上孩子们开始放风筝了。此时的你呢，如果走过去蹲下身子对着他们微笑，什么都不用说，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他们会害羞地退两步，然后跑去跟同伴说，哎，看那边有一个怪人。但是如果你还带着相机在他面前晃一晃，他们倒是会很自信地说， Hey, take a picture。 好吧，此时的你得到了这样的许可，就尽情地拍吧。拍完之后呢，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也变熟了很多，这样可以好好的跟他聊一聊天，可以请他一起放风筝，这样的过程是不是变得有趣一些了呢？哎，前方你看，有一个姑娘在很惬意地放着她的美丽的风筝。 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任性，她还有一些嚣张。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叛逆，她还有一些疯狂。啊，那个姑娘啊，是那个姑娘啊。啊，你就是这个姑娘。山山水水，敢爱敢恨走。 陪伴了一代人成长的很熟悉的一首歌曲，有一个姑娘。赵薇的原版呢是非常俏皮非常可爱的一个姑娘，而在李荣浩的这个版本当中呢，这个姑娘经历了很多的变化，经历了很多的故事，她也许回望，也许去好好的享受自己的人生状态。其实莫文蔚在某一个节目当中也有过一版有一个姑娘，在那个版本当中呢，莫文蔚是演绎出了一个姑娘从一种青涩的状态到成熟的状态，再开始怀念当时青涩状态的这样的一种转变。这一首我们刚才听到的李荣浩的版本，也是收录在他的第一张原创专辑模特当中的一首歌曲。来到了嘉乐古城，还有一件事儿你必须得做，爱吃甜品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吃一个冰淇淋。古城里的冰淇淋店呢有很多，口味呢也是大同小异的，其实和各大品牌冰淇淋的口味相差不大。那么为什么推荐在嘉乐古城吃一个冰淇淋呢？本地人爱吃的东西不尝一尝岂不是很遗憾？本地人呢一般都是吃着冰淇淋一边走在城墙上，城墙的那一头就是海，他们会很享受这样的状态。你呢？ You make me so upset sometimes. I feel like I could lose my mind. The conversation goes nowhere, 'cause you're never gonna take me there. And I know what I know, and I know you're not good for me. Yeah, I know what I know, and I know it's not. My Dilemma 来自于 Selena Gomez 的一首老歌，进退两难的一种状态。11:57，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的旅程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会去哪儿呢？期待一下吧，明天见，拜拜。